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作为创作歌手，他们常常会被他人邀歌，那当时机成熟之后，他们会把自己喜欢的作品拿回来重新的演唱。比如说在周杰伦《哎呦不错哦》专辑当中，就有这样一首歌曲叫做《听见下雨的声音》，这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魏如云首唱。周董很少把自己写给他人的歌拿来重唱，收录在个人专辑中，可见对这样一首歌曲的喜爱啦。 祝你上天留着金地，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青春嫩绿的鲜明，白夜装着沙的光。

再向前，我们只好越走越沉默。 徐佳莹所演唱的《人呐》，这首歌原本是她写给孟慧圆的，在2017年专辑《心理学》当中收录了自己的演唱版本。而下面这位歌手在1997年推出了首张专辑《在别处》，将近10年之后，2006年他推出了第5张专辑《在路上》，翻唱了自己将近10年为其他歌手所写过的作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便是他写给王菲的《你》。作为一个创作人，他并不能很好地根据歌手的声线特点来量体裁衣，所以他音乐的个人的印记特别的明显。他唱写给别人的作品，总是可以听到自己这样的音乐的影子。我们就来听许巍这首《你》，稍后还可以听到窦靖童翻唱自雨飞门的《乐园》。 所有东西都还没有意义，一次我一套真理，以后我就跟着你。这是天，那是地，这是我，那是你，任何事情与你都合乎你旨意。说出来就存在，你造出来就存在，你说存在就存在，你叫我爱我就爱。真理除了那些怀疑，一片里你的轨迹，这个世界就窒息。你是天，你是地，我不是我自己，任何事情与你都要靠你为己。你说出来就存在，就存在，你说存在就存在。 就重来。你说存在就存在，你叫我爱我就爱。

生气，软弱的电话有点给你，想听你那边的空气有什么精彩的话题，你还是温柔给我完全的距离，我的水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时间若是那么大， 新歌加精选专辑《恋爱的力量》当中，是由五月天的阿信作词作曲。在2004年，五月天将这样一首歌曲改编成了摇滚版本。下面这位歌手很少将自己写给他人的作品拿回来重新演唱，这首《等待》的首唱者是黄绮珊，收录在他2000年《只有你》专辑当中。2017年，汪峰推出了新编版，在2018年歌手舞台上又带来这样的全新改编版本。等待，

是一种运气，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总是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 曹轩宾借写给梁静茹这样一首《可惜不是你》的影响力从幕后来到台前，一首优秀的音乐作品不仅可以证明自己的实力，也是一份介绍自己非常有分量的一张名片了。接下来这位歌手2020年上线了作品集，叫做《侧夜依依雨衣》，当中也是将写给他人的作品拿来重新演唱。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由他自己来作曲，李格弟作词，许茹芸首唱的《最难的是相遇》。我们听到的是吴青峰所演唱的这个版本。 一片浓浓秋意像潜水到深深海底，水平面下的云絮狂喜从指尖开始扩散， 心绪清澈，已被浓烟冷冽，无法控制的迷离灿烂，从眼底开始泛滥。因为多么难的是我，哦，因为是相信我，最难得最难的是相遇，因为多么难的是我，哦，因为更难的更不可遇是你，可是相信我，最难得最难的是相遇。 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王蓝飞《青春祖国》。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生命歌声多么响亮。 第九位，张靓颖《绽放美妙惊喜》。 我想象 so shine spread 出来。 第八位，张颜齐《It's Time》。 我不愿为任何事对我存在亏欠，这世界太荒诞，结果只是时间。 第七位 ，FIR 飞儿乐团《爱在蔓延时》。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第六位，波兰童话《超光速》。 我要快，我要再回到那里等待。 第五位，毛不易《青春》。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第四位，毛阿敏《郑云龙》，我们不怕。第三位，余文文《离开我》。 离开你有新的生活，我获得。 第二位，毛不易《甘心替代你》。 仿佛天宇

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方知它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谁能代替你地位？ 这是来自于张国荣的 Monica， 制作人李小田先生在日本音乐节上发现了这样一首歌，交由张国荣来演唱，不仅让张国荣通过这样一首歌曲在歌坛爆红，对于原唱吉川晃司来说也是踏入歌坛的一首代表作。很多歌曲的歌名和人物相关，除了 Monica， 下面这首歌在我们中歌榜榜单本周来到第34位。达达乐队在参加完乐队的夏天之后，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样一首歌，也献给所有支持喜欢他们的人，更献给每一位努力生活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人。我们进来听达达乐队这首《致某人》。 没有说出的话沸沸扬一身，镜子反射黄昏，寂寞降了温，没有被人关注，停在某条边缘，思想如何拥有另外一种人生。打开打开通向自由光，打开打开变换任意门。 Oh, As a dolphin, when the sunrise arrives like the broken ghetto, the tears keep on flowing because she was about to lose all. As soon her company was crying, 心又躲进怀里，外面外面找不到蓝色外站在外围，并非是帮凶，也会事与愿违的 funny love。 被贪念注视着无处躲，没有喊出的声音最怕痛，欲望始终拉扯生命的风。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心疼我，从始终还没敢来救我。没敢来救我。Lillian saw me standing with the same granny foolishly at them. Her company was crying, 心又躲进怀里，外面外面找不到蓝色外衣的 funny story。笑着站在外围，并非是帮凶，也会事与愿违的 funny love。 被贪念注视着无处躲，没有喊出的声音最怕痛，欲望始终拉扯生命的风。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心疼我，始终还没敢来救我。 是在六月份发表 Nine One 为第十三个世界海洋日推出的一首公益单曲 Lillian 的内心独白。那这首歌第一句歌词点名主题 Lillian's Dolphin， Lillian is a Dolphin， 唱出了这只叫做 Lillian 的海豚的故事。接下来这两首歌曲先后上榜，歌曲的主题也都是英雄所见略同，用一个人的名字来做歌名，唱出的是对一个人群的歌颂。我们首先来听上榜七周最高成绩冠军位置本周第27名，这首李健赞美女性的 Marine， 稍后还将听到老狼和痛痒乐队合作的迪亚。 我曾躲过了危险，在那最高的山巅，也曾遇见过幸运，生活过得不艰难，纵然有一些遗憾，终究会释然，唯有每次想起你

时候，亲爱的呀，亲爱的呀，如此忧伤，如此光芒万丈。亲爱的呀，在他深情的时候，我亲爱的呀，在他望着我的时候，亲爱的呀，亲爱的呀，如此忧伤，如此光芒万丈。 就是 Dear 的意思，这首歌来自于老狼和痛仰乐队共同带来的迪亚，也是送给所有相亲相爱的亲爱的人。那这首歌曲呢，上榜六周，最好成绩是第五名，本周来到第28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上榜七周时间最高是冠军位置，本周来到第24位，这是另一个迪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这首 Dear Life。 雪花飘下，匆匆融化了，夏秋西服慢慢一平了，叫我专注地看着天在亮着。也许太多太快转变了，也许太少真的忘不了，在这一刻有属于你的一个。总是一次一次一次生着，就让我们一呼一吸，好好感谢一分一秒活着。花要开了，为蝴蝶正飞着，云要散了，为狂风正吹着，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我要笑了，你的眼眯着，你要哭了，为我的眉皱着，亲爱的，永远都有自己，亲爱的。火花闪过，日子灰暗了，雷声响过，世界沉默了，叫你惊讶的，听着心在跳着。是否所有渴望都值得？是否还有别的舍不得？在这一刻，属于我的一刻。一草一木一鸟一生，总是如此一直一直生着。就让我们用心好好感受一分一秒活。这一刻喜怒哀乐乐不到每一刻，为什么永远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薛之谦，变废为宝。 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 新歌二号，范晓萱，活过。新歌三号，阿兰，故乡遥。新歌四号，李霄云，你呀我呀。新歌五号，硬糖少女303，了不起的女孩。新歌六号，胡夏，银河照亮的花。 那就盛开吧，那就飞。 新歌七号，岑宁儿，风知道。新歌八号，江美琪，第一个爱人。 我是望中山第一个爱人。 新歌九号，齐盛汉，周开开，安全感。 手指都有你的小浪漫，这辈子注定不会再孤单。 新歌十号，关明阳，翻滚吧梦想。 笑着哭又怎样，一如既往，我不会潦草离场。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想和你一起夏天游荡，流过小巷，去海边冲浪，触摸海风，向远方眺望，累了就肩膀，和你一起在夏天徜徉，不再去想明天会怎样。夏日悠长，青春一场，能看完满天星光才能天亮。 少清雅吹在我脸上，不敢看你笑的模样。 坐在你身旁，白昼夜漫长，光景刚好，别来无恙。 想和你一起夏天游荡，流过小巷，去海边冲浪，触摸海风，向远方眺望，累了就靠我肩膀，和你一起在夏天徜徉，不再去想明天会怎样。夏日悠长，青春一场，难看 荡，流过小巷，去海边冲浪，触摸海风，向远方眺望，累了就靠我肩膀，和你一起在夏天徜徉，不再去想明天会怎样，夏日悠长，青春一场，能看完满天星光，再能天亮。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气象像课堂，像快藏，无畏难忘，大海像长，谁规定标准爱情模样，我们要自己原创。相爱去抵抗，我那些孤狼孤奔的胆量，就成这爱情的小说终章，要特别要不一样，要不同以往。爱是具体了幻想，也许把幻想堆成墙，爱是不断找到宝藏，爱是借飞花下降，爱也是用了枪为了你不打烊，爱是做安全感，谁裁判爱的犯规立场，我们在相爱中的眷恋不去藏。 对味，让我们在互相自己打量，从眼睛到心跳都很相仿，眼底的笑意不能忘，让尘埃被纷纷成空荡，我们还要像被人家吵吵嚷嚷，这爱情的旋律一响，我们就一起唱，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于 BYTU 的一首全新的 OST 单曲《对味》，也是他们为网剧《你好，火焰蓝》所演唱的这样一首插曲。而接下来耳边响起的 Disco 来自于张强《午夜的旋转木马》，收录在他去年的 Disco 最爱专辑当中。听 Disco 就不会有纷扰烦乱，到处都是美好，感受一下吧。 下阻碍夜风的车窗，这是两旁向后逃离的星光，重复的画面让我不禁联想，像是乘坐着 Merry Go Round 无尽的 Round and Round， 就算你正在我的前方，反复旋转的 Merry Go Round， 我和你 Round and Round， 就像遥不可及的幻想，追赶不旋转木马，像是对吧，爱是渴望不可及的愿望，我们俩如何面对无法改变的方向， 的午夜的旋转木马。这两年音乐上的复古风是越来越受欢迎了，前两年野狼 disco 也是凭借着复古潮流和经典港乐的元素火了一把，而郭富城的经典之作也成为当中的一个潮流的符号。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是马来西亚的音乐鬼才黄明志，他也模仿了一次郭富城，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对你爱完了。 你的眼眶红了，我心痛着，我们都明白爱完了，你说等待爱也许会回来呢，而我们都习过了，但 看那又如何，一首定情的歌依然深刻，泪望着我轻轻哼着，回顾我们从前到现在的每一刻，都很记得，别再哭了。 爱得像太阳。 是来自于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之前听到的就是黄明志模仿的本尊了，这样一首《对你爱完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榜上歌，分享在上周以第20名成绩上榜，本周遗憾下滑了11个榜位，这是陈洁仪所演唱的《总会再见》。这首歌曲当中加入了一些时下潮流的音乐元素。 茫茫追着纷扰的世界，总是没喝完的那一杯热咖啡，跌跌撞撞寻着幸福的世界，总是不完美的还想要重来一遍，倒转时空当回忆翻腾汹涌，爱恨残留在你转身之后，痴痴等候当一念穿越寂寞，只想要再一次再一次拥抱你，当爱羽化成蝶自在的翩翩起飞，潇洒挥别昨天勇敢飞向明天，当你眼角落泪却微笑说着感谢，这份爱永不灭，总会再见。崩塌了，心痛心爱心碎，你比谁都深刻，真真切切痛过伤口才愈合，哭过笑过才能在一起唱那首歌，倒转时空当回忆翻腾汹涌，爱恨残留在你转身之后，痴痴等候当一念穿越寂寞，只想要再一次再一次拥抱你，当爱羽化成蝶自在的翩翩起飞，潇洒挥别昨天勇敢飞向明天，当你眼角落泪却微笑说着感谢，这份爱永不灭，总会再见。当爱羽化成蝶自在的翩翩起飞，潇洒挥别昨天勇敢飞向明天，当你眼角落泪却微笑说着感谢， 相